昨天我们有得到那个定的部分，先我们有归纳定的部分的缘，我们已经有说明在定的修行，直观的修行有两，有很在很多种作意的分别里面有身界作意，跟真实作意，Adimokshikimanasikara Tattva Manasikara， 我们已经有说明这个作意，我们是用为修自性观，是 Adimokshikimanasikara， 我们是用身界把握我们的作意，不是真实的作意，因为我们缘这样，那我们的境界变成这样，已经有说明，对不对？一定要了解。那修自性观的身阶还是决定，就是 Sukhino va Khemino Hontu， 愿一切众生快乐快乐安全，安全Khema， 我们已经有说明也是涅槃的动义词，涅槃在我们的三藏经很多很多名称，一个也是 Khema，众生变成真的安全，意思是他们有体会涅槃的境界，他们有懂得涅槃的境界，他们有了解涅槃的境界，他们跟涅槃的境界相应，这样才算真的安全。那我们已经有提到在南传佛教持的修行就是波罗蜜的修行，来用持的修行为波罗蜜的修行，得到佛陀的地，得到先观佛陀的地的条件是什么条件？一切是地论也，南传佛教一样是说明十个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所修的功德变成波罗蜜。第一是乌萨哈，乌萨哈叫做我们可以翻译为精进，精进也是波罗蜜，对不对？乌萨哈，第二是乌玛嘎。什么是乌玛嘎？不好翻译乌玛嘎。乌玛嘎其实巴利文叫做隧道，好像从台北到宜兰，很长的隧道，对不对？那个叫做乌玛嘎。不过智慧特别。方便智慧，为什么我们能够变成佛？因为我们所修的功德是靠大悲跟方便智慧，对不对？那个方便智慧叫做乌玛嘎隧道，台北宜兰，走，如果不能够经过山，那就从下面，在本身故事里面最有名的故事之一，也叫乌玛嘎扎达嘎隧道，隧道本身故事，菩萨来求国王做隧道，这样他能够求他的命，因为 国王不聪明，所以他要用方便求他。那同样的道理，因为众生不聪明，众生很坚固，众生很无明，所以菩萨来度他们，他要做随道，对不对？方便，不然。在深根这里那些山，它要，很难经过，对不对？所以菩萨要学那些，方便，好像，在无明。里面有什么名小公交哈？公交对不对？那来利益他，我们不但需要出世智慧，我们也需要方便智慧、世间的智慧，才能够度众生，对不对？那个乌玛嘎就是特别叫做方便智慧，来能够修自性观为波罗蜜，度自己、度众生，用清净的爱，那也要知道方便。这样在，我们的自性观的修行变成我们的无上道因缘。下个是什么？阿瓦塔那叫做什么？阿瓦塔那叫做，我们可以翻译为决定，觉性，身见，觉性身见阿迪塔那也是波罗蜜。如果没有觉性呢，不能够学方便度众生，不能够继续不分别众生自己，最后，Hitacharya，也是属于在四摄里面一个 Hitacharya 叫做，做好事来利益他，这个叫 Hitacharya。Hita 就是利益，charya 就是行为为利益他。忘记自己来利益他，这个叫做利行。那，如果修自性观的4个愿还是2个愿，这里安全跟快乐，那意思是差不多。因为真的快乐就是安全。如果要彻底的修自性观的课程，那一定要自己成涅槃，要帮忙众生成涅槃，这样在他们真的快乐，真的安全。如果，要， 配合自性观的修行跟波罗蜜的修行，那些要，那些条件也要圆满。嗯，十个条件用自性观、波罗蜜、成佛都地，我们有说明精进。嗯，精进方便智慧戒心跟离心。嗯，那后面的部分就是说明我们说下午学过的部分，什么叫做怎么了解一切众生，什么是一切众生，同样的道理只是说明不一样，所以两个说明下午我们有些在此修行十二个所缘是包括一切众生在里面，现在你们有别的所缘同样的道理，那些都是说明什么叫做一切众生，用另外一个角度也给其把那不达地。嗯，达萨瓦塔瓦拉瓦阿那瓦塞萨，凡所有的有情生累，什么是凡所有的有情生累？第一，他们有翻译达萨为动摇，动摇它不是翻译词，它是翻译注解。达萨叫做有铺位。有铺位的众生，很怕，太怕，害怕，有铺位大杀，或不懂的就是塔瓦拉没有错，就是不懂的，谁是不懂的？谁是害怕？那我们有些下午同样的道理，只是用别的名称。害怕是谁？很有怖畏，很有忧郁，是谁？凡夫。凡夫很多很多忧郁，很多很多怖畏，很多很多害怕，为什么？因他没有体会安全，他没有体会涅槃。那不懂的是谁？不懂的就是罗汉，还是渡劫，还是佛？他们跟安全、跟涅槃相应，所以他们的心不动。那下午我们有学过什么分别？就是，凡夫跟圣人，其实意思是差不多，只是不动，只有罗汉，佛变成不动，所以，有一点点不一样，不过意思还是一样。毫无牵漏，阿那瓦塞萨，阿那瓦塞萨叫做无义，一切众生无义，没有例外，不能够做例外，就是这个意思。你学自性观，你不能够做例外，你自己一切众生是一体，都所有的众生包括在里面。没有例外，连最不好人、不好众生都包括在里面，最能够最害的众生都包括在里面，不能够做例外。做例外呢，就是不是无良心的解脱， 在无量心的解脱没有例外，所以无量，无量心，就是这个意思。Dīgha vā ye mahantā vā chāngda hō tātā， 强的众生是谁？你们像好像论在缅甸一些农夫他你们有看过，还有一些很强的蛇蛇公子蛇公子十二公子十八公子长现在还有一些他们会吃掉人，他们游泳在海里面那些众生是有以前比较多，现在比较少，因为我们的小小地球越来越多污染，对不对？不过还有一些很大的恶意，有没有看过？那些都是强的，火大的，谁是大的？翔，好像翔和那些，对不对？中的，中的是好像我们是中的，对不对？不太大，不太小，端的是谁？好像肚子这样，对不对？老鼠啊，可以这样说，老鼠也是端的。然后有细的，细的就是阿努嘎，叫做你的肉眼睛看不到，就是这个意思。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三藏经的注解是，说明有八万种不同样的微细的众生，在我们的大便，在我们的尿，在我们的血里面，他们活的，日本，他们连续不断的吃我们的肠胃，我们的血，我们的所有的内脏的内容，他们也包括在里面，他们也要变成慈悲的对象，没有例外，慈悲不能够做例外。那阿努卡图拉，图拉就是粗的，粗的叫做我们很容易能够看得到，连我们的眼睛不需要勉强，我们马上可以知道，他们就是比较粗的。迪塔瓦耶瓦迪塔，凡是见到的或没见到的，我们以前已经有见过那些众生，还是我们还没有见过？我们所没有见过的众生，比我们所有见过的众生多得多，因为众生无量，已经在我们的小小地球，种类现在越来越少，因为污染那么厉害，不过还是有很多，数不清多少昆虫的种类，对不对？在别的世界的系统， 他们可能比较训练的，他们污染没有那么厉害，有更多都是包括在里面，在自信的修行。我们已经有说明，菩萨的境界是什么境界？无量，对不对？世界无量，众生无量，法无量，能调伏众生无量，就是能调伏众生的心无量，所调伏的众生无量。那虽然我们不能够看得到他们，一定要保护他们在自心的修行。所以自心的修行是什么？自心的修行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怎么能够看？如果你是为自己，为金之大，那一切众生变成金之他。你是为自己，为任何的心转，那一切众生变成任何的心转。因为一切众生，你不能够没有具体的心转，你自己给心转，对不对？也却读嘞，瓦桑提阿维读嘞，住在远方或近处的，远，依照注解有两个，可以用两个方法解释。远叫做我们的身体外面，近叫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所有的众生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还是就是近的，在我们的身体外面就是远的。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远就是我们所看不到，近就是我们所能够看得到，这种解释也可以。两个都包括在远跟近的。我自己比较喜欢第一节是近的，就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远的是在所有的别的身体，所有的别的众生的身体。所以自己跟一切众生就是远跟近跟远。布达瓦桑巴维西瓦，以身的或心丘出生的，谁是心出生的？在母亲的肚子里面，还是在蛋里面？那些众生还没有真的出生，不过在出生的过程，那些还没有出生的众生也一定要包括在自心观里面，他们是很重要。特别没有还没有出生的众生需要亲近的爱，对不对？Sabbe satta bhavantu sukhitata， 那愿一切有情自由其乐。那意思是我们有下午说明十二个所愿，这里有多少所愿？六个。这里有十六个，十四个， 14个梭烟12个梭烟意思是一样，他们是让我们了解不能够做例外，执行观的修行不能够做例外，一切众生包括在里面。那个见面的部分，那个接的部分，我们有看过，它有肯定的部分，也有否定的部分。什么应该修，什么功德，应该修，什么不要做，这里也是同样的道理，先我们说明。佛是说明自心的所言，然后他说明我们要愿他们快乐，愿他们安全，我们也要愿他们他们不要做什么来快乐安全。如果他们做，那不会快乐安全，所以愿他们快乐安全也是愿他们不要相互欺骗，对不对？相互欺骗那就不会不会快乐，不会安全。不要有人欺骗他人，不要他人欺骗他人，意思是那些所有的众生，如果我愿他们快乐安全，我也愿他们不要相互欺骗，不要相互欺负，特别我们人特别聪明来相互欺负，对不对？所以这个道理可能特别是关于我们最在这个地球最重要的众生，就是我们人类，因为我们互相欺骗，那么多不快乐，那么多苦，那么多折磨，对不对？所以修自心观也要这样思维，自己不会，我们有已经看到在佛所谄媚的功德，真知是他提到两次，别的功德只一次。什么叫不真知？不真知叫做欺骗自己，欺骗他。那阿提玛涅达嘎丹奇南甘奇，那不净舍，为什么我们能够净舍别的众生？因为傲慢，我们已经有看到有傲慢不能够修爱，清净的爱，你所有的众生，任何的众生不能够净舍，要很重视他们才能够爱他们。你也一定要很重视自己才能够爱自己。有一些参加者他们问我怎么爱自己，那你要重视自己才能够爱自己，你不能够轻视自己。重视自己就是爱那些功德，爱修行，欢喜修行，欢喜断烦恼，那就是尊敬自己，爱自己，克服自己就是爱自己。我们有说明，这里就是这个道理。你轻视自己，那你不能够爱自己。你要重视自己，怎么重视自己？你培养那些功德，克服自己。这样没有什么 矛盾，当然自己是最不好，自己是从贪欲来的，没有贪欲呢，没有我。不过我们已经有说明，我跟无我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矛盾。是苏谛究竟的境界是实相谛跟深一谛是一个谛，这样才解脱。如果实相谛跟深一谛不一样，那就有矛盾；实相谛跟深一谛一样，那没有什么矛盾。我是无我，无我就是我。爱我就是爱我，不过来能够了解这个道理，一定要修行，不修行那没有办法了解，所以努力努力。不要以愤怒，怎么念？嗔恚，对不对？嗔恚想，而彼此希望对方受苦，哪个都别好。Vyāgosāna 叫愤怒，没有错，愤怒，依照注解是特别管你，身业跟口业。最深业跟口业的根本是在哪里？在意业，意业就是嗔心、嗔恚。因为有嗔恚，所以因为愤怒，杀众生，说粗鲁的话，骂人，那个，都是因为心里面有嗔恚。所以，不要，身口意，靠嗔恨的业，众生做靠，嗔心所有的意、口、身、业，不要他们受苦，因为最大的众生的苦都是他的根本，就是嗔恨。最明显的苦是因为嗔恨，比嗔恨没有更明显的苦。嗔恨是最黑的心。如果未来有些行动，希望大家能够用功学，可以自己看到血变成黑，在心脏里面，如果有愤怒，有嗔恨。在印度，马杜拉有没有去过印度？印度有一个南部有一个城市叫马杜拉，那边有一切博物馆，一切博物馆有很多很多照片，怎么，一切是看众生，有神通等等，那他们可以看得到。愤怒表示在为一切是在眼睛下面，在那个欧拉怎么说？那个身体的光明上面，心脏的血里面变成黑黑的。所以，它是最让。 自己让众生受最大的折磨，最大的苦。那重要要了解来学咨询观，利益自己利益他，不但是想，不但是如果要成就咨询观为波罗蜜，利益自己利益众生，那要不够想，也要做。所以前面我们有看过意业、身业、口业，佛跟我们的不一样是哪里？佛是亚他瓦迪达他嘎里，他说。说他也这样做，他说想也这样，讲也这样做，我们还是会想别的东西，讲别的东西，做别的东西，佛不会这样。所以，修咨询观不够，是为自己，是为众生清净的爱。也要修这个清净的爱，用身业，用口业，我们的行为管理众生要靠自心观，不但想自心观，做自心观。好像什么？佛是给现在最好的比喻，可能至今里面，最能感动我们的部分，佛陀的智慧特别，可以看得到最清楚，在他的比喻，因为他有所有的圣人也是世人，真的圣人也能够，表达很深的意思，用语言很难，所以他是用比喻，这样连我们比较懂根的众生很容易了解什么是自心观的行为。修自心观不够想，一定要做，做好像谁？我们要看 Mata yata niyam putam ayusa eka putam anurakhe， 如母亲对待自己的儿子，会以生命来保护唯一的儿子，也如此对一切生类被予无量之心。这个道理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了解。在一个众生里面包括一切众生，在一切众生里面是一个众生，不分别。这是自心观的修行。如果分别自己跟别人，那就不是清净的爱。清净的爱是因为不分别自己，因为我了解怎么爱利益我，我也是用同样的爱管理一切众生。因为我了解怎么爱保护我，我也用同样的爱保护一切众生，好像母亲保护自己的儿子，一个儿子， 佛好多次也心宣他的生命为众生，不但在人的身体，在动物的身体，他也有好好多次心宣自己的生命为什么？因他很重视每一个众生的别，那些不能够保护自己的众生，好像母亲为什么保护儿子，因他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他是靠他。一样的道理，修行人要保护一切众生，如果他要修持波罗蜜，好像母亲保护自己的儿子，他要来能够这样做，他要发精进，他要发什么？我们已经有说明，要发智慧，方便的智慧，要发决心，要发理性，这样他才能够这样做。好，我们可以讲一个本身故事好不好？一些同学很喜欢听，讲一个比较好。有很多很多故事，怎么佛心生自己？可能，好的故事是尼姑的贾达嘎，在尼姑的贾达嘎是，菩萨变成谁？菩萨变成鹿，鹿王，什么背景？在 Banaras， Banaras 国王特别喜欢猎鹿，这是他的消遣。他如果没有猎鹿，那他就很无聊。那他猎鹿，那老百姓很辛苦，因为他到处骑马，他的手就会被他被坏掉哈。砸如见开法师说，这样一定是对。所以老百姓他们来宫殿埋怨我们的那个丰收都不见，因为那大王他到处骑马砸我们建砸我们的刀哈，那我们越来越贫穷，国王很慈悲，国王是谁？就是阿难多，阿难多跟佛很有缘，所以他们佛出生，阿难多一定会出生，他们很有缘。阿难多以前不是阿难多，他也有做一些不善业，不过佛教他以前教他，最后也教他。那阿难多也很喜欢猎，佛舍利佛有本身故事，很有名的本身故事， 舍利弗以前也是猎人，不是马上变成舍利弗，所以不要失望。如果是全部都会改变，只是要用功，要耐心一点，一定会。如果不成佛，那最少成舍利弗还是阿难多。好，那阿难多以前就是国王很喜欢猎，那因为喜欢猎，那是老百姓不满意，他们埋怨，结果国王有慈悲，他决定大臣劝告他，他要因为他的公园很大，他要猎在公园里面，在公园，他的公园里面有两个鹿皮，大鹿皮还是怎么说，鹿泉，一个鹿泉的国王是王是我们的波萨，另外一个王是谁？德瓦达多。你们的猜的没有不对，有很对，一定会可以猜。两个王他们决定，德瓦达多跟佛爷很有缘，他们两个国王，两个王决定，他们每个星期他们供养给王一个鹿，一只鹿，他能够杀他，依照他的意思而用在他的厨房，做好菜。那他们就决定依照怎么做，摔那个 骰子 鹿会摔骰子应该不会，他们决定那个依照有一次地，每个人依照他的次第，每个鹿依照他的次第，就如果他的时间到了，那他就要牺牲自己为保护鹿家，那一次德瓦达多的家里面有一个母亲，他有怀孕的母亲，不过他们有决定，就是依照次第，他要给自己，他很难过，所以他求德瓦达多让他先小鹿，在他能够做，因为这样两个生命就那这样不对，不会这样做。不过德瓦达多说不行，现在你一定要去，因为是你的次第，那他很难过，所以他找谁？找波萨。那波萨慈跟悲，他决定自己去。他告诉他不怕，我 第一，你心给自己往你安全回你的地方，他自己去。那菩萨路不是普通的路，他什么都不怕，所以他国王很感动，他看那个如来完全没有怖畏，完全不怕死，所以我们的菩萨大会讲人的愿，对不对？那他问他，你怎么会这样？他教他一些法，然后他因为国王是阿难多，他很容易接受。那最后他教他一些戒，一些好行为，那阿难多，然后他阿难多给一切路，给他们阿帕亚达那不普为不是，对不对？可以这样说，不为是，很好的故事。这样菩萨不单是说，不单是想，他也做，依照他的决心，他仅仅这样做，他练习不断的继续修离心，他的能力利他变成越来越强，因为他的精进，他的方便的智慧，他的决心，跟他的不断的理性。那修自性观，不单是被动的态度，一定也要培养激进的态度，要做，不但想，想其实练入定其实没有那么难，比较简单，不过做很难，需要长的时间，多多练习，需要特别耐心，那今天大概那么多，明天我们要讲完那个字经，然后我们可以归纳自性观的意思跟悲和跟其他的三个无量心，这样我们会很清楚了解自性观跟悲心观、喜心观、舍心观其实是一个过程，一个培养功德、培养能力、利益自己、利益他的过程。那今天到这里为止，我们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回答，对不对？OK， 那。